好，咁我哋又翻翻嚟今日嘅专题 ，Alex。 系啊， 系啦，今日我哋专题咧就系呢个 F35 肥闪。 系啊，你最中意嘅。 系啦，闪变二型啊，肥闪啊。咁咧，我哋就号称佢自己嘅隐形杀手啦，系咪？咁呢个肥闪其实都几可爱嘅，你睇佢少少肥嘟嘟咁啊嘛。 系咯， 即系其实佢真系比好多战机嚟讲都 Q。 佢个样唔系好恶噶嘛？ 佢样几和善啊？ 唔系咯，就好似个头咁，个啄啄抌抌细个，好似佢只白鸽咁样。 吓。但系佢入面个肚装埋好多武器嘛， 系 嘛？呢啲叫最毒妇人心啊！ 系 唔好意思啊，唔系讲女仔，即系就咁讲。好啦，我哋睇下下一章，我哋开始讲啦。咁咧就呢一个战机，当然最出名，大家一定系觉得 F35B 啊嘛， 系 即系垂直升降。咁我哋阵间咧，我哋会讲咧呢个 F35 咧，其实呢个 project 咧就原本咧就系应该系一个叫做联合打击机啊。 系 咁联合打击机咧，意思就话佢系需要满足咧几个军种嘅需要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呢部机咧个发展咧，其实前途咧，因为呢个咁嘅格局定咗啊，所以其实咧都好大掣肘嘅。好啦，咁我哋先睇 F35B， 大家最常讲噶嘛。F35B 咧，其实佢本身咧就大家见到咧，佢系个头系咪有个风扇啊？ 系啊， 跟住尾咧个引擎就会转向噶嘛。 系啊， 咁咧佢就理论上佢就喺打落个地下度啦。 系啊， 咁然之后有呢个热力咧，咁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啦。 即系有四个支点可以。飘起部机嘅，其实就 系啦，冇错。咁然之后咧，就前面有个风扇， 系啦。 诶，前面个风扇有用噶，因为前面个风扇咧，基本上咧，佢有一个气流噶嘛。 系啊， 个气流咧，除咗咧提供个垂直升力之外咧，其实佢嗰啲凉风咧，可以吹翻转头挡住前面个后面嗰啲热气，唔好吹入嚟。 哦， 如果唔系咧，成架机就会热得滞咧，就会单机噶啦。 O K， 系啦。咁我想讲以前好多机咧，例如话呢部机就叫做35啦。 系啊， 其实咧同年咧，当时佢哋斗嘅时候，九几年斗嘅时候咧，就有部叫做32噶。 系， 咁嗰阵时咧就叫做 X35， 就是肥嘟嘟嗰部啦， 好肥嘅嗰部 X32， 系啊， 嗰部仲肥， 啊、 哇，嗰个都唔知叫乜好 啊， 超肥嗰个叫做，咁咧就嗰阵时两部个问题就系咩？就系点解 X32 最后输？阵间会讲，其中一个就系因为咧嗰个风扇有问题， 哦， 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个其实系好重要嘅呢样嘢。好啦，咁我哋就 补充少少 F35B 嘅垂直技术喺边度嚟噶？ 诶、哎，呢、這个正啊，呢、這个。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佢哋来自咧，以前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就系、是，英国系咪有架遥式战机啦？ 系。 咁但系苏联都有部噶嘛？ 系嗰阵时有个雅克131嘅。 141咩？佢系咁，雅克38。 哦，系 雅克38，但系38系唔成功嘅。 系。 佢出咗八部机。 系。 有几多部可以飞咧？就一部，得一部飞得啫，七架都飞唔到嘅。咁点算咧？ 嗰阵时仲系摆喺机腹级上面噶嘛，谂住 系原本系，咁结果唔得啦。跟住咧就再整一部141， 两141咯， 141。咁但系141最后都唔 work 咯，因为点解咧？苏联冇咗啦嘛， 因为系啊，解 体。苏联冇咗就冇钱啊嘛， 系啊，冇钱。 咁但系原来佢冇钱之前，佢已经揾到财路噶啦， 系啊， 就系、是、联络咗呢个 Lockheed Martin。咁嗰阵时 Lockheed Martin 系咁一齐玩啦， 系啊，买咗你，买你 design， 买起咗你 design， 咁买起咗你，系啦，咁啊买起咗佢个 design 系咪啊 ？design 啫， 系啦，共同研发咯，叫做系啦，其实就系抢人嘢。 其实系啦，呢、這个就系、是、其实呢个 F35B 嘅垂直升降就系苏联设计嘅， 有份设计。喂，其实呢啲系咪叫做美苏合作啊？即系可以叫做见证住冷战嘅结束， 呢啲有奶便是娘啊， 有奶便是娘，咁佢叛国啊呢啲其实，即系如果以前咧要调 系俄罗斯同美国唔系敌国关系啊， 唔系敌国关系 啦，记住啊嘅。 好啦，咁咧呢个咧就要睇埋嗰个头盔嘅， 系 头盔系 state of the art， 即系系个科技最强嘅科技。哇，呢、這个头盔咧。净系个头盔同埋嗰个电箭本身咧，就需要几多咧？系$552,000啊！ 哇， 系好贵。 你头盔一个最贵头盔啊？ 系啊，呢、這个头盔，但系咧呢个头盔咧就系用咩咧碳纤维做，但系咧据说咧重到其实举头都为艰嘅。 哦， 真系几重噶呢部嘢，好多人咧就戴住系超唔舒服。 好似系用呢个宾，唔知用1394定用宾德煲几个边个肥少好似。 所以是好过人。好啦，咁我哋睇下一张啦。咁下一张呢就讲返少少佢本身嗰个嘅参数啦。咁首先呢呢部机呢你见到佢呢就用嗰个雷达呢就叫做 APG81。呢个呢就雷神系统啦。咁呢个 ISA 雷达大家应该听我讲好多次㗎啦。咁呢个 ISA 雷达呢基本上呢系可以主动式嘅电子扫描。咁变咗呢就 系 话功率强好多啦。同埋第二个呢就系佢探射范围远好多啦。咁呢个呢一定系200瓦以外我相信。 哦、 即系 200公里都好保守，我相信。 OK， 咁另外咧就系佢嗰个主动追踪嘅目标会多啲咧， 系 锁定目标就睇佢几多弹咧， 系 好啦。咁另外咧你睇到个 cockpit 啦，系啦，咁呢佢都有个导金个机舱嘅， 系 一样同 F 21一样嘅啫，佢只会更劲。 哦， 好啦，咁另外咧你见到咧佢系咪有个机炮啊左边？ 系 啦，有个跟嘅，系啦个机炮啦。咁呢个机炮咧，其实系有问题嘅。 系 啊，之前话个机炮又射唔准啦，歪炮啦，又话佢会 jam 弹啦。 即系好似当年 F 4啊嘛， 乜都有 F 4好似冇机炮噶嘛， 冇机炮外加啦， 可以加，但系佢呢个咧就有啲问题嘅。 系 啦，所以同埋话机炮太少啊， 都好少用啦都。 唔多噶啦，不过都要有咯，系啦都要有。咁另外咧，你见到佢啲武器就收埋晒入面噶嘛，但其实佢有挂点噶。佢一样有挂点，咁同埋咧，佢有啲硬点，你见到 hard point 咧，隔篱又栽啲格斗导弹啦。 系， 好啦，咁另外咧，你见到有垂直尾翼啦，系嘛，同埋就一个叫做普惠引擎啊。 系， 普惠引擎咧 P3 呢个推力好强噶，个推力咧系讲紧19吨啊。 哦， 系啊，所以如果一架咁嘅战机19吨嚟讲都好劲，但系当然个推重比唔会好高。 系， 因为咧佢本身架机咧，其实加加埋埋都成30吨噶啦。 哇， 咁你一个19吨，即系嗰个推力。系嘛？咁你加埋其实推重比都讲0.7、0.8到啦。 佢有冇试过尼米兹级起飞？好似试过啊， 呢个应该有。 我都试过尼米兹级起飞。 应该有嘅。咁但系佢嚟紧就要喺福特级啦。 当然福特啦，一个福特先啦， 系咪？系啦，咁福特级应该系载呢架嘅。 呢架先系。 系啦，咁但系超级大黄蜂有机会噶。 我都会两个人一齐用。 两人一齐，同埋超级大黄蜂咧最正嘅地方就系佢嗰个 EA18G， 大家记得跑跑者。 系电子战 都要玩埋落去嘅。 电子战啊嘛，仲 系啦。好， 咁佢油箱喺翼度啊。 其实个油箱系个翼同埋个身入面、 哦、 都有噶， 因为 F35B 个嗰个，因为中间有个风扇，所以个载油量 个、哦、风扇喺个颈位度啦， 系啊，所以载油量少咗， 佢会少啲噶，系啊，会少啲噶，系啦，呢个非常好补充。 是啊、 好啦，另外机缘系一个，系啦，长度系50尺半，系啦，个扩展嘅翼系35， 系 啦，咁就佢会比海军型会细啲啦。相对系啦，个翼嘅话，咁嗰、那个 A 型嚟噶，系嘛？ 系啦，基本上佢就本身架机就13吨几， 系 都重重地噶，都肥肥地噶呢部嘢真系。 Okay. 好啦，下面咧我哋继续讲有三个机型啊嘛， 系 啊，三个机型咧嗱，你见到咩 CTOL 系咪啊？ 系 呢个咧就系我哋叫 F35A 啊， 即系空 呢个就系、是、啦，呢、這个就系空军用嘅， 系 我哋叫陆机型啊，即系陆军基地， 诶 唔系陆上基地， 即系机场啦，机场起飞啦， 机场起飞。咁咧就另外 ST 嗰个咧就系 B 啊， 垂直啊可以。 系啦 ，F35B 垂直短距垂直起降 ，CV 咧就 系 航空母舰 C 型嘅， 系啦。 嗱嗱，数据大家可以自己慢慢嚟。 啲油量啊 ，internal fuel 啊，呢个系。 系啦 ，internal fuel 咧就想同大家讲啊，多少少啦吓。咁如果你讲载油量最低咧，大家估到咯。 点解 B 型啦 ？B 型啦，系咪？因为中有个风扇仔挡住啦。系啦，咁如果你讲最多，一定应该系 C 型。C 型咧就系嗰个航母舰，航母舰嗰个翼 大啲， 会大啲嘅， 系所以翼大啲，所以可以装到啲油。 系啦，翼大啲，同埋佢个降速咧系要再慢啲， 同埋有接翼啊嘛， 系啦，仲可以接翼，同埋咧就理论上佢个功角应该都会好少少嘅， 系 因为佢要减速啊， 哦， 系啦，咁所以个功角会好少少，咁个翼就大啲咯，好明显噶啦，又接翼。又大啲，咁呢个咧就 系 当年佢嗰个联合作战计划，咁所以咧就一机多用。以前唔系噶嘛，以前系一架机就一个功能噶嘛。 系啊， 例如你以前系咩咧？电战机就电战机啦、 啊、 ，EA 6啦， 系啊， 跟住你攻击机就攻击机啦， 系啊， 跟住你又战斗机啦， 系啊， 分开晒噶嘛，当年咩熊猫啊嗰啲噶嘛，大家知。后来就越收就越细， 即系两部 系啦，咁剩翻咧就系 E18G 又用 FA18EF 做噶嘛，咁所以你未见越嚟越少机咯，咁而家直头谂住一架机搞掂， 系， 希望佢得啦，咁当然得就真系好划时代噶啦。好，另外呢个肥仔，大家有冇唔觉意见过下？ 蝙蝠咁啊，大佬肥到。 喂，呢个其实都系少少咧，将头先嗰架嘢咧变肥咗，好似即系中年发福之后变咗咁嘅样。 系 咯，系嘛？呢架咧就系我哋所讲 X32 啊。 哦 ，X32 啊， 又系冇尾翼噶。 佢啊，佢有垂直尾翼， 系咩？ 系啦，都有嘅。咁你再睇多张啦。好啦，嗱，我哋睇一张咧，就佢另外嗰个设计啦。系啦，咁另外设计呢个咧就睇得比较清楚，系嘛？好，咁我哋再睇多张啦。 哦，呢、這个窿，呢、這个吸气口喺侧边嘅，呢部上气口喺下边嘅。 嗱，佢个进气口喺下面噶吓，佢进气口下面嘅。咁其实啲人话咧，佢进气口系比较滑。 F 三廿 系即系个设计 系，但系佢都冇尾翼喎，得一只翼架冇。 诶，唔系，佢都有呢度尾翼。呢、這个尾翼嘅垂直啦，水平都有嘅。 哦，系咩？ 系一样有嘅。 哦， 系啦，一样有水平尾翼嘅。好啦，基本上你见佢咧，你冇发觉其实个设计唔差好远啫嘛。 系啊， 个设计唔差，但系咧，啲人话据说佢个 F 119嘅引擎系好劲噶。 系 个 F 119嘅引擎系相当劲嘅。 有人话嗰个引擎系一个怪兽引擎啊，即系嗰个推力系好强。但系点解最后唔中标呢？原来系有原因噶。 系 个原因咧，啲人就讲啦，你第一个咧就系话佢咧，原来空中加油嘅时候咧。系吸唔实个加油管噶，即系话系会走油噶。 O K， 咁好危险， 好危险，漏油， 好危险啊！漏油。第二个问题就系咧，佢试过咧加油嘅时候咧，唔觉意咧争少少，因为头先话会甩啊嘛，系会撞到机头嗰啲仪器嘅。 哇！ 咁如果你撞断咗，哇，索咗落发动机咪即爆部机，好危险啊！好啦，垂直升降又有问题。垂直升降咧就系头先咪讲咗咧，前面有个风扇，其实主要系阻挡住后面嗰啲热气入去噶嘛。 系啊， 如果唔系成架机好似就弯，佢就系做唔到呢样嘢，就令到架飞机会丧失升力，好危险啊！咁样系咪真系坠机？系啦，同埋咧，佢嗰个热气咧射落地下嗰个咧，佢个处理得唔好啊，好容易咧会对个跑道或者系对个航空母舰咧嗰个面咧系会造成破坏， 因为射唔散佢啊嘛。 系啦，其中一个咧，降温嗰度做得差，系啦，同埋仲有一度仲好笑啊，就咧佢哋话咧，如果将个机辘咧放落嚟嗰阵时咧，如果嗰阵时佢已经掉嘢嘅话咧。有机会会整伤咗机辘，系啦，呢个就虽然少见啲，但系始终都有咁嘅机会。咁、变咗最后就落选咗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呢个好尴尬咁样就落选咗啦。咁、但系啦，即系虽然落选话落选啦，吓、佢一样有三个机型噶， 系 系啦。咁你见到佢三个机型咧，就一样有 STOVL 呢个咧就系属于 B 型， 系 CTOL 就应该系 A 型， 哇 ，CV 咧就系、是C 型。 真 系 好核突， 系有啲核突噶系嘛？ 系 佢真 系 好肥噶，佢点解咁肥呢？原来佢话咧，佢个载重量系比咧肥闪系更多噶， 系 系啊，所以好鬼重型噶呢部嘢。其实理论上应该， 这部又顶 F 廿二噶嘛？ 呢部嘢真系肥版嘅 F 廿二咁滞咯。你发觉好啦，嗰个进气口得一个嘅啫， 系 就系个底。咁你发觉 F 三十五唔系噶嘛？侧边两个进气道噶， 系啊， 系啦，其实佢呢个进气道都几先进嘅，即系谂下佢嗰阵时都系有个 S 型咁嘅进气道嘅。 哦， 其实道理差唔多嘅，最后你睇下军方 buy 边个嘅啫嘛。 系， 咁啲人咧其实话点解 buy F 三十五咧，就同 F 廿二原理差唔多。大家记得 F 廿二赢 YF 廿三个原理就系因为人哋系好先进， 系啊， 但系啲技术唔稳定唔成熟嘛。 咁啊，传统嘢稳阵啲， 调翻转都系稳阵好啲。 咁啊，传统未赢， 我又唔使一定要太空战机嘅， 系 咪？仲要稳阵就赢你啦。咁所以咧，最后就反而 buy 咗咧 F 三十。喂，其实老实啦，如果我系拣咗，我都拣 F 三十啦，靓仔好多啊嘛。喂，讲出去我都威啲啊。喂，呢架我决定， 系啊， 靓仔啲啊嘛。好，咁咧就。F 三十五啦，好多时我哋讲系咪新一代战机 啊？系第五代。 新一代战机咧，第五代啦。咁我哋讲到第五代战机嘅时候咧，我哋有啲要求噶。 系。 首先咧，就佢嗰个空中嘅表现咧，就啲人话起码都要到咧 F 十六，仲要系 好过， 即系厚啲嘅批次。 系。 即系可能讲 CD 级或者 EF 级。 哇！ 甚至乎咧 FA 十八 C， 起码到 C 级。 系。 嗰个空中表现。咁呢个就之前系咪啲人就笑肥闪做唔到嘛？咁所以佢巴黎航展嗰时咧未飞过一次嘅，咁就即系话俾人听嗱，其实我系得嘅， 即系都 OK 嘅 ，OK 嘅。咁、okay、但系咧就当然有啲嘢未做到就咩咧？我相信就唔系关个机本身，就关个飞控软件本身。 OK， 系啦，即系佢做到，即系有啲嘢咧，佢嘅机咧有个瑕疵就系佢飞得唔够稳定。成日都飘下飘下咁样，有啲位，咁就呢个咧就需要佢将嗰个软件咧提升啦， 好 系啦，去到 3I 级啦。好，咁当然啦，佢咧就有嗰、那个一个隐形嘅情况啦 ，signature 啦，系啦，同埋有啲 countermeasure 嘅，即系点样去对抗翻一啲隐形嘅情况啦。 系 咁，同埋佢有个好先进嘅航电， 系 同埋咧 data link 嘅数据链， 系 咁虽然佢都系用数据链十六，但系咧我哋会后啲我哋会讲下咧，佢一个好先进嘅系统咧，点样去博通晒 全天地宇宙啊所有美军嘅设备嘅， 系 非常劲。同埋咧佢有恶劣天气嗰个嘅预测，但系好搞笑噶啦，佢系咪叫闪电二型啊？ 系啊。 你知唔知佢最怕咩？ 最怕咩？闪电， 再闪电啦！ 哦， 就系自己本身啲人话咧，如果有闪电佢穿过雨云，佢系好有机会系被闪电击中的时候咧，部嘢就弹噶啦。 咁但系其他飞机唔会咩？ 其他飞机系唔会噶， 系咩？ 因为佢哋系有抗雷电功能噶。 哦，就是、因为佢隐形所以冇用。 但佢唔知点解咧，即系可能啲人就话点解唔得咧？就是、因为佢太重啦。 於是呢就要偷輕佢啦。就连呢个功能都偷輕埋。 哇好危险喎、啊。 咁就好危险，所以啲机师呢基本上呢唔係好天都唔敢开呢嚿嘢。咁、 okay. 你大镬啦，你全天候㗎嘛。係啦。咁呢仲有呢就係佢个行程增加咗啦，因为本身个内油嗰度系多啦，个武器啦。咁呢同埋呢就理论上呢佢都系而家个卫生系统样嘢都做最好，但当然个卫生系统其实出咗事嘅。之前呢就佢有印象呢两个月之前到啦，佢喺个空军鲁克基地嗰度呢后面停飞咗。因为咧，发觉呢啲飞行员咧，好似有少少缺氧问题。 好， 咁就而家就应该复飞翻嘅，我相信系啦，应该调查事件。好啦，咁呢一章咧就讲翻咧，其实嚟紧啲机啊，嚟紧啲机点咧，冇慢慢退役咯。即系例如 C D 级啦，慢慢咧就会变成咩啊，35B 同 35C 啦。 O K， 系啦，咁你见 A V 8 B 咧 ，A V 8 B 就嚟紧会退役啦。就全部让路俾 F 35 B 啊，咁 E 6 B 嚟紧都会退役噶。 六 B 仲有咩嘢？ 诶，六 B 仲有少量 嘅， 仲少量嘅。诶 ，E A 十八 G 咧，其实都唔未取代晒嘅。咁但系你话 F 35嚟紧 C 咧，会唔会取代晒咧？系有咁嘅机会，因为佢电子战都好强噶啦。 哦，系。 咁所以你发觉咧，佢真系一部机搞掂晒。咁嚟紧咧，我哋可能咧，嗱 ，Alex， 我谂咧，我哋要过多十年啦。咁可能咧，嗰阵时已经讲紧福特号啦， 系， 金乃迪号， 系。 同埋 Cap， 即系三部新嘅福特级咧都可以服役啦。 咁啊，应该到时见到 F35B 嘅事啊。 O、okay、K， 哇，咁好正喎、 啊！咁目前应该见佢唔到喎，应该 吓 会隐形啊嘛。 大陆嗰啲见佢唔到啊。 O K， 系 啲机师见到死咗。好，咁咧就下一张咧就 讲多少少笑话啊嘛。嗰阵时话有一个 F17 摆咗去嗰啲飞机坟场， 系 咁又大咧有个啲。梯有个牌写住 F117， 咁但系咧，仲有 F17 系唔见咗，跟住人就话：咦，真正嘅隐形战机， 隐咗形，你望都望到啊！你以为就系雷达啦，真人都望唔到。 系啦，真系机都见唔到。 哇，呢啲系咪国王的新机？ 系， 聪明人先睇到。好，咁我哋咧下一张图，嗱，我哋讲翻咧嗰个里程碑啊，即系佢咧呢度会讲翻俾你听咧，例如话佢个八十年代之前啦，嗰、那个引擎啦，唔系嗰个雷达啦，即系雷达啦，我哋讲到系咪 ISA 雷达？ 系 ISA 雷达其中一个啦，咁当然佢仲有其他嘅嚟电战设备啦，例如佢个 F135引擎其实1980年嘅时候已经开始研发啦，系嘛，咁咧另外例如话讲佢嗰啲Vector。即系嗰啲嗰个矢量喷量啊，咁同埋讲翻佢嗰个头盔啦，1990年代会研发得多少少啦， 系 啦，咁去到2000年嘅时候，当然其他啲电战系统啦， 系 同埋就嗰个引擎咧，因为我哋依家讲紧呢个系变压式噶嘛，即系讲紧第五代引擎咧，佢去到2000年嘅时候又有个大发展啦，咁呢个就系佢个科技树，我哋俗称。好啦，咁咧下一章咧就会同大家讲到咧，原来咧 F35 咧系有好多间厂联合制造啦， 系 啦，咁当然大家咧有啲应该会熟啲嘅， 系 嚟 BAE 嗰啲你唔会熟啲咯， 系啊， 系啦，咁当然嚟波音咧就呢个咧就好似都有份啊，波音冇记错，因为波音咧就有参与 F22 嘅， 系， 所以佢同洛希马丁咧既系竞争对手， 系 又系合作嘅 partner 嚟嘅， 系 啦，咁所以咧你发觉呢度咧系一个联合国，大家一齐制造生产咯， 即系分饼仔啊， 系啦，分饼仔，点解咧？因为呢个饼仔好大嘅嘛， 呢个人食唔晒啊嘛。 系啊，呢个饼仔大到点咧？嗱，真系讲你都唔信啦，各位听众，呢个机咧嚟紧咧呢3-50年咧系起码做2000几架嘅。 哇！ 咁大家计咯，嗱，2000几架咧，首先美国大户啦，自己 话自己食千几架，大佬 自己食千几，咁但系 其他国家加埋都唔够佢多， 一定唔够佢多，因为美国系大户嚟嘅。 系啊， 美国大户嗱，讲开咧呢个机嘅发展咧，原来系咁嘅，原来佢哋系分三个级别嘅 partner 嘅， 系 即系咩叫三个级别 partner？ 原来咧你哋系由佢哋咧系 分别三等啊， 分别有投资嘅，即系咩咧？原来英国咧就 系 入出10%，咁咧第二级咧就出5%，边啲国家咧？意大利、荷兰同埋意大利同荷兰，跟住第三级咧系边个咧？就加拿大、土耳其、澳洲、挪威、丹麦，仲有啲优先顾客，例如以色列、新加坡。我唔知点解我就睇唔到日本啊，就好奇怪啊！咁日本唔知阿马底同佢再搞咯，应该。咁咧就好搞笑啦。咩意思咧？就原来我级数越高咧，越 friend 噶。咁之后咧，所以点解英国你见到佢依系咪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司机啊？ 系啊， 就因为英国系第一级 partner， 佢俾咗专登飞过去。去美国司机嘛， 系啦，喺 Maryland 嗰度，咁所以咧就出咗10% 咁多钱，俾咗25亿，咁所以就佢永远都系特别 穿嘅。另一个咧，大家有冇听意大利咧？原来系可以喺佢本土做 F35噶， 系咩？咁犀利， 可以喺本土制造噶。 系咪隔篱系法拉利厂跟住，又冇边嚟厂？ 大家 share 用啲嘢。咁所以咧，意大利咧喺欧洲嚟讲咧，用呢个 F35咧，应该都非常之好嘅。相对嚟讲，荷兰好似都有份啦，嚟紧系啦。咁呢两个国家都几好。 咁啊，净系包住法国同德国唔用咗。 法国人有自己机嘛？系啊，法国人唔用啦。咁啊，德国人就应该都用噶系嘛？ 德国用 F35咩？ 因德国用台风啦， 用台风咯，系 咁我唔知佢会唔会嚟紧有机会出。不过咧，德国佬唔系好托美国啊，即系自从咧涉停门之后， 哦系， 其实都麻麻地嘅真系。好啦，咁咧就下一章咧就讲翻其实 F35个价值啦。首先 F35 咧最正嘅地方就系咧未讲咗 ABC 型嘅， 系 虽然就话三个型，但其实佢哋通用性系好高噶， 系 佢哋讲紧咧系有成70%至90%咧，佢哋嗰个通用率咧系咁高嘅，所以咧基本上咧你就制造嘅时候你未唔会咁麻烦啦， 系 啦，咁当然啦，另外咧就系讲佢哋个航电设备系直系100%系吻合嘅。即系你可以 A 转 B、B 转 C 咁样噶 喎。哦，即系零件系共同嘅。 好啫，仲有我个引擎原来可以转噶喎。佢一架咧 F135、F136，我冇记错咧 F135咧就系普惠嘅。 系 F136就系嗰间叫咩 啊 ？GE 咁就佢哋系可以转嘅，即系假设普惠今期做唔切，咁你咪俾另外一间做。 我谂呢个位一样冚得落去得啦。 系啦，系啦，咁大细 size 嗰啲全部度过嘅。 OK， 好啦，咁当然啦，佢有 global delivery 啦，系咪？即系全球嗰个阵间我哋会讲咧，第五代战机啦，系咪？咁就全球合作啦，咁呢个系史上咧叫做最大型嘅飞机嘅情况组合嚟噶啦。 OK， 好，咁下一章咧。就讲到俾你听咧，原来美国咧，即系基本上呢个 F35咧，佢咧就2018年个分布啊。咁你见到系咪好多机？例如话举例，英国有9架啦，挪威有9架啦，澳洲都附运2架噶，意大利就7架， 2架咁少。 系啦，咁其实佢都全力做噶。 OK， 基本上嗱，你见到另外咧，佢都要俾美国噶嘛。 系， 咁美国自己都要即系都要有好多机。 呢个 FMS 系咩啊？ 边度啊 ？FMS。 FMS 啊嘛，呢个系咪因为佢哋自己部队？ 唔知 喎。FMS 系啦，你见到佢好多噶咩卢克基地啊、碌噶，系啦，其他唔同基地。 呢个冇战嘴嘛？呢个 系啦，咁绿色嘅地方就系代表做俾佢哋啦。 系 系啦，绿色地方就系嗰啲生产基地嚟嘅。 OK， 好， 或者好多地方都有咗 F35噶咯，其实 系啊。好啦，咁咧就下一张图咧就讲俾大家听咧，原来咧呢三部机咧。佢哋咧有啲乜嘢地方咧係差唔多嘅，例如你見綠色嘅地方咧就係一啲佢哋都互相有嘅嘢啦。如果藍色的地方咧叫 cousin 啊，即係其實係近似嘅嘢嚟嘅，係啦。而至於咧個粉紅色咧就係呢部機獨有嘅，係。咁你見咧舉例啦，例如你見咧最左上面 A 型係咪啊？係。佢個機翼咯，係啦，本身嗰個情況啦。咁如果 B 型咧就大家都知係個風扇啦，係。咁 C 型咧最大就係個機翼闊啲啦。 哦， 系啦，呢个问题个尾翼啊，嗰啲都会有啲唔同啊。 绿色都好多啊， 系啦，绿色咧，其实你见咧都成30%噶， 系咯， 所以其实咧就呢部机都几好玩。好，我哋第一节嚟到呢度先。